皓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我与雨来闲暇，料理秋千，我哭诉青梅当竹马，求菩萨保佑我俩。不停地采采采一朵波浪银花，锦绣花佛还是担金手帕，对你的爱爱爱我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缘分阴错阳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轻迷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拱桥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古道旁我与雨来闲暇，田里庄稼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而我们何时发芽。不停地采采采一朵波浪银花，锦绣花佛还是担金手帕，对你的爱爱爱我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缘分阴错阳差。采采采一朵波浪银花，身上尚浅可还是放不下，对你的爱爱爱过几个。